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家有双亲，一个太太，加一个活泼小孩，温暖与我同在。天上的云很白，地上的车轮无碍，生活与我同在。谁会在意谁与青菜，只是兄弟厚德同怀，友谊与我同在。拥有无数人的关怀，也给无数人的关爱，人生与我同在。幸福像旧棺材，花花时间配上一代，留下空间给下一代，和谐大步向前迈。 发财五福来，大年初一跟你说一声新年好。中午十二点，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大年初一，新年的第一天，开场这首歌啊，是刘德华今年全新版本的恭喜发财，也是我们在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坤哥的小伙伴在今年点播的第一首歌。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上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和我分享你此刻的心情。继续让我们听到逃跑计划的声音，阳光照进回忆里。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过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本次歌曲征集活动的应征作品应突出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颂实现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歌唱迈向新征程的新北京，以丰富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音乐表达，尽情抒发对新时代新北京的满怀豪情和真切感悟。相关信息请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或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查看相关内容。昨天央视狗年春晚如期上演，萧敬腾、迪玛希、袁娅维三人同台合作，除了都是唱将级人物外，三人也同样都参加过电视歌唱选秀节目。萧敬腾参加星光大道担任踢馆歌手，迪玛希在歌手2017夺下亚军，袁娅维则是在中国好声音晋级四强组，如今难得合作，演出令人振奋。本届春晚特别设计国宝回归中，讲述了一件意义非常的国宝历经数十载终于回家的故事，它就是创作于明代的丝路山水地图，又名蒙古山水地图，大约绘制于明朝嘉靖三年至嘉靖十八年之间，是一幅属于明朝宫廷的皇家地图。该图地理范围从嘉峪关到天方共211个西域地名，其绘画手法是明代中期盛行一时的青绿山水画法，着色浓郁，装饰性强，因为使用矿物颜料，虽经历数百年，色泽依旧鲜艳夺目，几乎不减当年。昨天不仅中国观众边看春晚边守岁，热热闹闹的节目更得到了国外网友的关注，看到武术表演双雄会时，更有网友忍不住连连感叹，中国武术真厉害。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也存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也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生命。 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你没有在我深深的脑海里，你在的是我为你选择的音乐里面。大年初一了，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尽管这两天呢，你已经听到很多很多次新年祝福了，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要在节目当中跟你说一句新年快乐。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你的24小时心情备忘录，在这里面你发的文字说的语音我都可以听得到。我们来听到曹勋斌，你不在北京。 大包你的行李，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步去，换过新的家具，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难过就看戏剧，兜一圈三环40几公里，路过长春街西，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若不在仍有儿时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今天是身体的什么，是呼吸的都看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将来人往在风的淋雨在在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是不是你。累积的旅程先留给你登记，工作抵抗空虚，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相亲在 CBD， 你爱逛的小吃开了西餐厅，戒烟锻炼身体，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我不在仍有爱是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彼此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想念是身体的，他们是呼吸的，都看透袭来的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人来人往在风的里，你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如果能不期而遇，我该会寒暄客气，你不懂我伤到绝境，没有怎样偷偷痊愈，收拾完一片狼藉，青春依旧所剩无几，有个你我早已放弃，为什么还意犹未尽。你不在北京，我不在原地，已经风转自转，世界写过我想前行，衣服好几回换季，秋天好几代更替，但是纠结的过不去，已云淡风轻。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疼的年纪，朋友都生儿育女，父母也随我娶妻，时过境迁以后，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的北京。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收到了来信，里面还有这位来自图图啊，他说每年春节呢都能够想起春晚表演常回家看看的那个时候，舞台上有好多个红色的门是会移动的，然后还记得那时候呢陈红好像是短头发，这首歌真的是历年春晚 春节都最难忘的歌曲了。昨天看了一下春晚，好像都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歌曲了，那很想重听一下这首歌，常回家看看。当然这首歌我也是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陈红短头发齐刘海，而且穿的是一个红色的类似于旗袍一样的衣服，那样的门，那样的舞台，那个画面我都还记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做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你有浓浓的鼻音， 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 的声音，可不可以不勇敢？新年第一天不需要那么勇敢了，充满期待就可以了。胡杨在公众平台上给我写信说，今天是农历的第一天，然后呢，他在去给奶奶家拜年的路上，一会儿呢，很想听到《祝你平安》这首歌，说祝北京所有朋友都能够平平安安，万事如意，也祝今天开车在路上拜年的朋友健健康康的。来自孙悦的《祝你平安》，一首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旋律了。当然，这样的旋律响起，让我们想到的都是关于历年春节我们那些幸福的回忆。用这样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继续用音乐为你过春节。 少一些烦恼，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适，请你不必太在意，洒脱一些过得好。